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资讯日前的北京马拉松组委会是正式的宣布，2021年北京马拉松取消，所有已经缴费的选手可以办理退费，而且组委会将会为所有获得今年参赛资格的选手保留参赛名额，一直到2022年的比赛。这也是北马在延期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正式的宣布取消比赛了。很多朋友呢，心头的这块大石也是落了地北马今年继去年之后是再度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举办。当然来年呢，我们也相信北京马拉松将会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朋友面前，让我们来跑一场久违的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另外呢，提醒成功报名的朋友不要忘了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费，而且您的名额将会自动保留到明年2022年北京马拉松的赛场上。好，在关注完资讯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体育故事这个板块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足球名词往事带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今天他为我们来介绍的这个名词呢叫做老师。说到这个词，我们现在好像称老师的人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物有戏谑有真的是这种功勋卓著经验丰富的前辈都会成为老师那足坛上有一位不折不扣的当之无愧的老师又是谁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马上我们有请玉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来听一下老师的故事。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老师，代表人物塔瓦雷斯，前乌拉圭国家队主帅。乌拉圭在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上表现并不好，10月份他们0-0战平了哥伦比亚，0-3输给阿根廷，1-4大败于巴西，尤其是对阵巴西的比赛被对手彻底压制住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贝西诺、巴尔维德这些效力于欧洲豪门的球员无力回天。回到了国内，塔瓦雷斯教练组和乌拉圭足协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长谈，此后便有媒体爆出乌拉圭足协将做出换帅的决定。10月18日，正式的消息终于传来，塔瓦雷斯留任，将继续带队参加11月份的2场预选赛。如今11月的国家队比赛日已经过去了，乌拉圭再输2场，0-1输给了阿根廷，0-3不敌玻利维亚。乌拉圭在世界杯预选赛5轮不胜，并且4连败，在积分榜上掉到了第7位，晋级世界杯岌岌可危。于是就在上周，乌拉圭足协正式宣布74岁的老帅塔瓦雷斯离任国家队一职。从2006年起，塔瓦雷斯二度执掌乌拉圭队，迄今长达15年，再算上1988到1990年他执教乌拉圭国家队的总时间长达17年。这一次塔瓦雷斯的离开将是永别。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他的贡献不仅值得尊敬，也算得上是世界足坛的一位杰出典范。乌拉圭队 曾经是南美乃至世界的强队。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这是第一届世界杯，乌拉圭队在决赛中击败了阿根廷夺冠。1934年世界杯和1938年世界杯，作为对于部分欧洲球队不参加1930年世界杯的报复，乌拉圭队抵制了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和1938年法国世界杯。到了1950年的世界杯，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也是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事，乌拉圭队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他们力压东道主巴西队夺冠。除此之外，乌拉圭还拿到过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的足球金牌。因为在1930年世界杯之前，奥运会足球是唯一的世界性国际足球比赛，因此也被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1924年巴黎奥运会和1928年斯登哥尔摩奥运会足球赛事都是由国际足联举办的，因此乌拉圭人也固执地认为这两届奥运会的足球冠军也应该算作世界杯冠军。乌拉圭球衣胸前那应该是印四颗星星的。可是进入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乌拉圭的足球趋于落寞。1978年和1982年世界杯，乌拉圭都无缘参赛。1986年世界杯，乌拉圭止步于八分之一决赛。1988年9月，塔瓦雷斯成为乌拉圭队的主教练，也率队打了1989年巴西美洲杯和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在美洲杯上，乌拉圭拿到了亚军，而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乌拉圭0-2负于东道主。该有的内容都提出来了，没有什么遗憾。意大利世界杯之后，塔瓦雷斯离开了乌拉圭的帅位，自那时起一直到2006年3月他再一次拿起了国家队的教鞭，乌拉圭一共换了13位主帅，成绩呢则是一塌糊涂。他们无缘1994年和1998年两届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排名第五，附加赛赢了澳大利亚才得以去韩日世界杯。而在韩日世界杯上，他们被分到了 A 组，和卫冕冠军法国队同组，一起不出现。2006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乌拉圭队又一次排名南美第五，附加赛又要对上澳大利亚，主场1-0，客场0-1，点球大战2-4告负，乌拉圭无缘德国世界杯。这就是塔瓦雷斯第二次入主乌拉圭之前的故事。有关乌拉圭国力影响足球的怀疑观点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参加南美十强赛的国家里，巴西人口上亿，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人口在4-5千万。在这些国家面前，乌拉圭就像一个袖珍国，它只有340万人口，他们的人口数量甚至还不及南美的很多城市。如果说20世纪早期的乌拉圭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先行者，而到了21世纪，他们已经力不从心，落伍了。当时即将年满60岁的塔瓦雷斯已经4年没有执教了，他的赋闲在家，尽享天伦之乐。也有人怀疑他厌倦了足球，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伴孩子和钓鱼上。塔瓦雷斯决定出山接手乌拉圭国家队，前提是乌拉圭足协愿意按照他的想法对整个足球体系进行改革。塔瓦雷斯的球员时代名不见经传，但是他的教练生涯早期是从学校开始的，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小学老师，教书育人是他热爱的另一件事情，因此也获得了老师这个称号。乌拉圭的老师就很像中国贫困山区的老师，如何面对出身贫寒的孩子们并帮助他们成长，始终是这份职业的重要内容。而塔瓦雷斯最在意的就是在这里。他曾经是屠宰场工人的儿子，家境贫寒，他明白这个小国家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即使后来执教了职业足球队，塔瓦雷斯仍然没有完全放弃教书，直到1987年执教豪门佩纳罗尔，他才不得不结束双重职业。他 他的教练生涯也正是凭借当年率领佩纳罗尔赢得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从而带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此后是1990年率领乌拉圭参加意大利世界杯，而在阿根廷他又带着博卡青年队获得了阿根廷联赛的冠军，在意大利先后执教卡利亚里和 AC 米兰。在塔瓦雷斯看来，既然乌拉圭人口不多，那就更需要珍惜每一个足球苗子。他不仅仅是国家队的主帅，更是整个国字号梯队的总协调人。乌拉圭每一届国少集训的第一天，塔瓦雷斯肯定会到场，他会亲切地和球员们聊天，像学校老师一样迅速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也时刻关注着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他就像他们的班主任。欧洲很多国家也一样注重青少年梯队的培养，但是更多是在技战术层面。塔瓦雷斯强调的则是核心价值观，他要让球员明白自己踢球是为了什么，自己是为什么而战。集体和个人荣誉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出自社会，更要回报社会。足球是来自于民间，来自社会的运动，球员最高的梦想应该是用球场上的拼搏和成绩为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塔瓦雷斯接手之后，乌拉圭重新成为了世界级的强队，受到众人的瞩目和尊重。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世界杯，乌拉圭一届都没有落下。2010年南非世界杯，乌拉圭杀进了半决赛，2-3不敌荷兰。三四名决赛也是2-3输给了德国，最终名列第四。2010年世界杯的第四名是乌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第三的好成绩，是1970年世界杯之后40年里的最好成绩。2011年美洲杯，塔瓦雷斯又带着乌拉圭夺冠，而他们上一次称雄南美还要追溯到1995年。两度执教乌拉圭队，塔瓦雷斯率队打了221场比赛，胜了104场，平58场，输59场。多年以来，他手下的乌拉圭的球员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开始的弗兰和卢加诺，到现在在欧洲豪门成就最高荣誉的戈丁、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新生代的巴尔维德、达尔文、努涅兹，尤其是最后的这一批年轻球员，完完全全是塔瓦雷斯看着长大的。像努涅兹这样家境贫寒，中途还遭遇过重大伤病打击的年轻人，能够走到今天，特别要感谢塔瓦雷斯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努涅兹就说，塔瓦雷斯是他的教练，更是他的亲人。2018年世界杯乌拉圭和沙特的比赛的赛前，塔瓦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拉圭和阿根廷、巴西一样，都是拥有足球文化的南美国家，因此你们不妨看看乌拉圭的孩子们是怎样关注国家队的比赛的。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球队进球取得胜利，他们激动拥抱，这就是一种信仰，这是这些孩子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经历。或许他们还会告诉给他们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还会告诉给自己的后辈，这就是一种传承。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公开说过，但是在私下里，我们确实为这种感情而感到骄傲。我为自己国家对待足球的方式感到自豪。我时常这样告诉自己的球员，这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必须尊重它。也正是在这一届世界杯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塔瓦雷斯。他患上了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塔瓦雷斯说，他并没有什么疼痛感，但是疾病已经影响了他的行动能力。此时的塔瓦雷斯已经71岁，患病加剧了外界对他执教能力的怀疑。他拒绝了乌拉圭足协让他退居二线的提议，他只想继续坚持下去，把2022年视为自己执教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的国内， 已经有不少教练员的水准甚至超过了年满74岁行动不便的塔瓦雷斯。但是塔瓦雷斯留给乌拉圭足球的财富对于世界足球的启示却是巨大的。乌拉圭足球杂志更衣室通道有一段话是对塔老师最好的总结，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也许乌拉圭还有希望获得卡塔尔世界杯的资格，那么这将会是老师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乌拉圭传统的狂欢节和歌唱比赛，我们的老师也是如此，他年复一年地改进自己的合唱团，更换成员，更新曲目，改进合唱技巧，调整鼓点。他的合唱团赢得过一些冠军头衔，但是他每一届合唱团都有新的东西，而这些超越了竞赛的本身。这就是塔老师留给我们的财富，它不仅仅是足球，它贯穿于我们整个社会。他首先把家庭带回到了球场，让孩子们为乌拉圭在世界杯上的比赛而激动。他的改造是深刻的，他将归属感带回到了国家队。乌拉圭足球的整体环境从此以后变得健康蓬勃，积极向上。也正因如此，在11月19日的足协公告中，乌拉圭官方对于塔瓦雷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乌拉圭足协决定终止和塔瓦雷斯的合同，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强调，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否认塔瓦雷斯对于乌拉圭足球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祝贺和承认他在这17年间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他使乌拉圭足球重新跻身于世界足球强队之列。只是出于目前艰难的形势，我们有可能无缘世界杯，这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那么为什么塔瓦雷斯这一次不灵了呢？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够赢得和时间的赛跑，他尽力了，只是塔瓦雷斯真的老了，属于他的黄金一代的球员也过了巅峰期，老将更应该以此为契机逐渐淡出江湖，把未来留给年轻人。这就和当年德国国家队的勒夫是一样的，主帅勒夫在德国队执教的后期固执地沿用自己的用人和打法，白白地耽误了不少球员的青春年华。他们都是英雄，只是英雄也会迟暮，也会落幕，世界就是这样的残酷。那么就这样的和老师说声再见吧。老师从此和家人相伴，安度晚年，这正是塔瓦雷斯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而至于乌拉圭国家队，即使无缘世界杯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破不立，他们总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老师，说的是在乌拉圭前后执教共17年的老师塔瓦雷斯。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好，非常感谢于洋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北京2022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主题推广歌曲哈，叫做一起向未来，是由易烊千玺来演唱的。在稍后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世界越

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华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户外的一项极限运动啊，非常的惊险和刺激。在之前哈，我们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曾经邀请过哈一位嘉宾来做客哈，如果特别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会有印象哈，大东啊，之前两次呢都是来聊的这个长距离个人啊无后援的这种骑行的这样的经历哈。之前非常喜欢骑车，最近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这是什么呢？就喜欢了这个跳伞啊，这个兴趣已经从地面来到了空中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大东来做客啊，是刚刚结束了一段跳伞的可以说是集训啊，而且呢完成了人生当中独立的首跳哈。他个人这也是描述哈，非常刺激五味杂陈的啊，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哈，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大东啊，欢迎大东的做客。 好，大家好，我是大东啊。 这个大东啊，之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啊说过，之前其实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这个退伍之后呢，现在哈是从事的这个金融工作。但是呢其实我记得好像咱们第一次哈来做节目的时候你就说过，其实在部队生活的那些经历哈其实是一直影响着你的，所以呢也特别喜欢这个户外的这些运动，跟自己当时那一段当兵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这种骑行啊一直是其实骑了很多条线啊，很多地方，知道未来有很多的打算啊。这回突然又前一天跟我说啊，看你发的这个说跳伞去了，这个也是跟当兵时候的，还是当兵时候是有一些情缘呢、啊。 这个还是真没有，因为这个算是当兵以后吧，就是喜欢户外运动嘛，完了会就是各行各业的那个户外都运动都会了解一点。完了，从我跳伞是从2015-2016年那会儿开始有这个想法， 嗯， 对，当时也找了几家国内的，那时候国内还比较少，因为是我在北京嘛，那个是在广州。因为时间上距离上就是没有让我去做这件事，等到最近9月份的时候，我玩那个滑翔伞，他们有一个广告牌是冠军跳伞，北京冠军跳伞，完了我就联系了一下，哎呦，在北京好，这个事儿可以去做了，完了就大概9月底就去他们那儿报的名。是这样。 2015-2016年有这个想法，然后今天9月底啊看到了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学一学，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就报了名。 对， 啊，是在一个练滑翔伞。说滑翔伞和跳伞哈，这两个我们知道其实区别很大。那滑翔伞相对来讲门槛会低很多，是吧？ 它用门槛来说，其实还是不是一种状态， 不是一种状态啊。 对，滑翔伞呢是它伞，就是你滑下来之后去在空中去盘一些气流，在空中去那种比较感觉就比较休闲的一种运动。跳伞可爽了， 跳伞非常的刺激哈， 刺激，刺激又刺激又恐怖又， 所以才很有意思哈。 对， 就滑翔伞，就比如说像咱们日常的这种， 有什么慢跑啊，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跳伞就是非常刺激，比如说在200米距离把你心率拉到最大哈，这种感觉哈，就是这种区别。当然可能比我刚刚形容的这种跑步的区别可能还要更大哈，完全从我们的心理感受和生理感受上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九月份说看去报了名，其实是当时看到北京的基地，但我知道你这次其实去练哈，包括去跳的是在河南的安阳是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九月份，十一他们就那个北京气温比较低了嘛，那个时候跳伞就是你每上升1000米就下降6度，因为跳伞大概是在1万英尺，就是3000米左右嘛，所以那个温度很低，就不太适合这项运动。后来他们就到了安阳，安阳有个那个基地，对，完了我就是抽时间去那儿学的， 去那儿学的哦。刚刚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知识哈，就是太冷的时候没法跳伞。我看我朋友圈里啊，有几个朋友经常去三亚啊，去海南跳伞。我当时还就老看他们发哈，因为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时期去啊。我还一直有一个疑问，说我说海南那边是有跳伞文化吗？为什么都去海南那边？刚听你这么一说，因为海南那边它的温度高，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跳。比如说像北京这种地方，就说基本过了10月之后，这个气温虽然我们感受地面气温还可以哈，但是上升到高空的话，那可能你在舱里，你出舱的时候就是一个零下了，那个就会对跳伞影响挺大的，是吧？ 是因为你像我是作为学员嘛，因为每一跳出来你要去完成每一跳的要求动作，如果天气太冷的话，它会影响你就是发挥， 僵了哈，身体都 对，完了也还会影响这个降落伞的一个地方 啊啊，这气温太低是玩不了跳伞的啊，就气温合适才可以玩。 对，其实也能玩，就是你就不嫌冷也可以玩， 不嫌冷也可以玩，不怕冷其实也可以哈， 可以可以 啊。所以是去了河南，这回我看你去的时间还挺久的哈，我记得你第一跳完了跟我发，我当时问你说什么时候回来，大概又过了一周多才回来，跟那儿待了得有半个多月，是跟公司请年假去的。 对，我有那个年假嘛，我是分两个周末去的，完了是就大概是这样，大概10天吧， 十天左右 。 所以刚开始去那儿说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零基础，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零基础，然后去练了。可能大家也都想问说这个跳伞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种视频啊，因为去尝试的人现在也有哈，包括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上啊，有人分享这个视频，相信大家都看过哈。这个风刮过来，在这个出舱门的时候啊，风刮过来，然后在空中啊，也都有好像这种拍摄的这种配套的服务啊，也都有。但是看过之后呢，大家就会想问说啊，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这个整个的流程时间不是特别长啊，但比如说要开伞呀什么的，还是有一些技术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应该是从哪儿开始学呢？就是说入门跳伞第一步应该是干什么？ 他跳伞呢一般会上2天的理论课。 理论课啊， 对，就一些 先学理论， 对对对，就一些地面理论课吧，大概在2天。而且这理论课包含一些就是这个跳伞的规则，还有一些那个你跳伞装备的一个认识，还有他们的工作原理，还有就是一个跳伞基地他们那个一些规则，因为每个基地可能对跳伞要求还不太一样，都要去了解。完了还要就是练习重复很多次的，就是你第一跳你要做的事情。就这个是练到就是你都就是很下意识的就能反应，知道你要去干嘛，而且你头脑很清醒，你要下一步你要去做什么事儿。就是这个在地面的这个是教练会带你不断重复的去练，练习这个。对。对， 等于就是先武装理论， 对， 先把理论给学起来哈，知道这个跳伞大概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分解动作的重复训练嘛，就比如说因为肯定在空中哈，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动作需要你在这个规定的环节去完成，就比如说你到这儿了，该开伞了，你必须开，不要不开的话，过了这个时间点就不行了。那所以每一个动作都是先在地面进行这种分解的练习，一个小动作我们先练100次，那直到你形成，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下意识的肌肉记忆。 对，因为他前几次跳伞呢，其实他主要是培养你一个，就是从机舱门口跳出来之后呢，哎，你先保持稳定，完了之后呢，你就是要注意你的高度，高度意识很重要， 因为他那个表呢，他不是，他是按英尺算的。 哦， 对，所以跟咱们平时每米还你要去做一个转换。 嗯， 完了之后再一个就是啥呀，就是高度意识和开伞。 嗯， 最主要是开伞。 嗯， 对啊，你想啊，如果你连开伞都不会，这后面就， 嗯， 就很可怕的。 对， 所以他就会让你尝试的去摸你的开伞，把手， 嗯， 就是高度，完了是看空域，完了摸开伞把手， 开伞把手， 高度看高度，完了看空域，开伞把手，它会让你在空中自由落体，这段时间会让你做三次。 嗯。 对， 一直要关注，就 对， 重复三次关注这个信息。 对，完了到6000英尺的时候就要锁定你的高度， 嗯， 就是你眼睛要瞅着你的高度表。 嗯， 完了到5500英尺的时候，你就挥手。 嗯， 挥手这个就是示意你的教练员和你身边的那些跳伞员，啊，挥手挥两次手的意思，你就告诉他我要开伞了。 嗯， 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注意，或者让他们会，他们会离你就是。会远一些， 拉开距离啊。 对，如果很近开伞的话，就是会 影响到别人哈。 对，就是会出现一些危险情况嘛。 哦， 对，因为跳伞这个事情呢，它是一是一，二是二，它不能说1.01啊，就这样吧。 嗯， 它完全是不允许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要严格的去遵守，去要求自己，因为这个。你不能拿一个很高的一个容错率跟你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其实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是，就是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的精确啊，比如说开伞把手啊， 对， 开什么时候开， 对， 这个配合跟你看这个表啊，必须要配合好，就是到那个我马上 对 要下意识的摸到开伞把手，而且很顺利，很流畅的把它开，不能说你摸把手，哎，突然因为紧张啊， 有 害怕，不知道在哪儿了，摸不到，开几次没开。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嗯！ 对，有会有这种情况，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前几次教练带你跳，说白了就是让你去培养你高度意识和你自己开伞的能力。 嗯， 如果你这个都 OK 了之后，他们才能往下一步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嗯， 对，这个是你说白了，这个是最基本的了，你能干的事情，才能保证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嗯， 对，其实。跳伞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很少接触，包括我也是，我觉得哎，这个事儿可能啊危险系数很高啊干嘛的，但是经过我这一段学习的之后，我发现如果你是按照教练的那个就是步骤，每很认真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没那么危险，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嗯 嗯，因为你能从这个跳伞当中找到很多的乐趣。 嗯， 真的，包括是从你上飞机，包括你从飞机上往地下去看点，从你出舱门完了去做一些动作，完了去在自由落体当中你做一些动作，包括这一些就 tracking 走了之后就分离。 嗯， 分离你会看到地面哗哗的就在你身下那么过，去就是我觉得到后期肯定是一个就是你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一个享受的事情。 嗯， 包括你开伞啊，这个那个开伞之后的那种滑翔啊转弯啊， 嗯， 都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嗯，很享受。你刚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有一次去国外玩的时候做过一次这个热气球，感觉还挺有意思，但是跟跳伞的体验肯定完全不一样，那是看着慢慢缓慢上升那种感觉，包括下落的时候是一种慢慢的下来哈，就是确实在高空啊，我觉得是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古诗词里边哈，都有叫什么登高远眺，因为其实咱们我觉得人的就是内心底哈，他对于登高是有这种一个憧憬的，他们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就是你当你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看地面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就会你跟你在地面看它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境哈，就是完全不一样。哎，跳伞这么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啊，你之前还在好几千米高的地方，然后过个一两分钟以后，你就已经在地面了。这种快速的这种落差的转换哈，我觉得也是就是挺有意思的。在我刚刚这个大东讲，最开始是会教练带着跳几次是吧？然后才会独立开始跳。 对的。 嗯， 对。 教练所谓带你跳是。它会有一个设备，是由这个让你们两个人绑定在一起，然后等于说只是让你体验在空中的感觉，但是技术动作都是他来做的，大概是这样吗？ 不是，那个 是 跳伞这个事儿，它是有一个主教练，有个副教练。 哦， 完了，主教练呢先爬出飞机外面， 嗯， 完了之后呢，你穿的那个跳伞服啊，它是有把手的， 嗯， 它会把着你的把手，完了你们做好准备，一个外力就是用身体就是告诉你的两个教练啊，外力完咱们就出舱了， 嗯， 要做到你们同步出舱， 嗯， 完了两个教练呢就会把着你那个就是跳伞服的那个把手，这么一直会把着你， 嗯， 完了你就会按照提前讲好的一些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包括看高度， 嗯， 对，如果就是他教练会这段期间呢，会观察你一个状态， 嗯， 就包括你，如果你精神很紧张，包括你身体控制不了干嘛的， 嗯， 教练会在第一时间去帮你开伞， 哦， 就是他帮你开伞， 嗯， 这个我们都不是绑在一起，都是可以分离的， 都是可以分离的， 对， 哦，只不过是他把 对 通过那个 把 手把在你的身上， 对， 哦， 对，如果教练看你可能你不知道自己开伞，他会帮你把伞打开，对，是完了去，如果是他帮你开伞，说白了你可能第一段那个这个就是他会叫停，是你什么时候调整好状态，你能自己开伞了，才会进行下一步学习。 哦， 对，他这个还不是说 OK 你就一直跳一直学吧，其实不是的，你要完成不了他的要求， 哦，他会让你再重复的进入到地面学习当中， 对， 什么时候觉得你状态行了， 对， 然后你再试一次， 对，因为都是自己跳，因为你跳伞你学这个考这个证，说白了不就是为了以后自己跳吗， 嗯， 对，但教练不可能永远跟着你，所以他其实他们是啊，咱们考的是那个美国 USPA 的跳伞协会的证， 嗯， 这个证是全世界都通用和认可的， 嗯， 就是他们的这个是有他们自己一套的一个学习流程和理论，其实整体下来我觉得还是挺就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 嗯， 对， 那，如果说成功开伞了，那么教练就会跟你分离，然后他也自己开伞下去， 对，对，刚刚我不是在说就是到5500挥手开伞的时候， 嗯， 你一挥手的时候其实教练已经要做分离要走了， 哦， 对，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慢慢的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嗯， 他们不会在你附近开伞， 嗯， 一般教练都是看你开完伞之后他们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才开伞，他们开的伞高度比你要低， 嗯， 对，因为这个两个很近的开伞的话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两个人缠一块儿的那个开伞绳， 嗯， 那就非常危险， 嗯， 对， 嗯， 如果说开完伞之后两个人就那么就都朝一个方向就撞过来了， 嗯， 那也非常危险， 嗯，那如果说学员这个时候啊因为紧张突然自己开伞这个没有开成功，那这个时候教练还会回去找你帮你来开伞是吧？ 教练肯定是看着你把伞把那个引导伞给他扔出去了， 嗯， 那个伞已经打开了， 嗯， 他才会 他才会跟你分离， 放心的走， 啊，他就跟你分离， 他就跟你放心的走。如果 然后离开你一段之后，他自己 对，如果你那个伞拽下去，他会看的， 哦， 因为他在那旁边把的你， 他 会看的你。如果哎，他看你那个伞，你一直摸不着，一直摸不着，高度不够了，教练会帮你把伞打开， 他 再走，他 再走， 对， 哦，啊，确实非常的精确哈，而且在空中的时间其实也是非常短暂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特别快的一个时间之内，把我们之前练过的这些正确的动作，在正确的时间都给它完成啊，才能保证一个这个顺利的跳伞。所以你第一次跟教练啊一块跳，教练带着你跳的时候，当时紧张吗？当时应该还好吧，因为想有两个人嘛，跟你说一个主教练一个副教练，有两个人保驾护航，那时候心里是不是应该还好？还是说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就已经很紧张了？ 哎，这个都不能用紧张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打开舱门往下要准备蹦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有教练陪着也恐怖是吧？ 对，就是你想过我们平时生活在一个就是没有这种环境下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 你领不定坐到那个小飞机，完了盘到上升到10000英尺，而且那个飞机的门是用就是一个门帘给它卷上去，完了一打开卷上去之后那风呼就进来了，完了你往下丑，就感觉这个你情不自禁的身体都是在往后错， 嗯， 就不敢往前面走， 嗯， 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恐惧要大于一切心情，其实紧张从我上飞机背伞包那一刻我就紧张， 嗯， 对，那完了你要决定真正往外跳的时候往下一瞅，那简直就是对我就是噩梦般的一个哇塞，我现在想起那个第一跳那感觉还是挺难忘的， 嗯， 对，但是因为毕竟我想干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嘛，其实 就算是觉得自己在瞎忙，我都调整好了没 OK， 我知道我在干嘛，我知道会面临一种什么状况，当你真正去看到的时候还是挺吓人的。 对，因为你没跳出去过，你不知道啥感觉 啊。 对， 就是说其实之前做了很多年的心理建设了，其实已经，我相信你在脑海当中也已经就是模拟跳过很多次了，是吧？就是想象真正这个开舱门那一刻往下这个看的时候啊，包括在空中的时候开伞的时候，我相信你脑海当中已经有过很多次想象自己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会怎么样了，但是真的面临那一刻的时候， 对，其实还是 很恐惧啊，就是那些心理建设其实还是觉得不如真实经历一次那个感受冲击的强。 对，其实还是真的要下定一个决心去干这个事儿。反正后面我就找了一个方法，其实蹦出的一下挺那啥的， 把眼睛闭上是吧？ 没有，就你觉得就心里面爱咋地吧。其实出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只要你稳定住就好很多。是这样。 稳定住哈、啊，就只要是最开始那一下啊。 对，就是出去之后一个他们叫 arch， 就是弓形。就你在空中保持弓形的时候呢，你会保持一个很平稳的自由落体。就不会乱晃，不会干嘛的。这个时候，教练呢会第一时间飞到你的正前方。完了他会给你做一些手势，按照他的手势呢你去完成一些指令的动作。对，是这样。完成之后完了他会给你一个圆圈，你啊、哦、就告诉你锁定你的高度，我看你的高度。对，完了你知道看高度之后你就知道大概在5500开伞就行了。 所以你从最开始来接触这个理论到第一次教练带你跳，这当中大概经历了多少天？ 理论 学了2天。 其实我是理论，我是下午3点多开始学的，学到晚上9点多。但之前的材料我有些看完了，我们第二天就开始跳了。 第二天 早上8:30就开始跳了。 那你这个进度还是挺快的。 是，我 一天理论学习了之后， 我第一天结束我就跳了8次。 第一天结束跳了8次，那就说明你这个整个的完成度啊，或者说你入门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你第一次跳完之后，刚刚你也说可能第一次如果状况不好，那么教练可能不会让你马上你再试第二次，就会让你重新再去调整再去学适应。你一天跳8次，那就还是，所以你有没有就是看到其他的学员就真有那种，就比如说这第一次跳啊有紧张开着舱门不敢出去那种情况有吗？ 这个我还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我自己，没有其他学员，所以这个还真不太知道。对，我感觉应该会有吧，可能会迟钝一下，有的时候我也会迟钝一下， 会迟钝一下。 对对对。 所以跳到第8次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这8次都是由教练带着跳的是吧？ 对，前，比如说，因为考 A 证你需要跳25次， 哦， 大概有10几跳都是有考试内容的。对，考试内容呢，其实教练肯定是跟着你跳的。对，他看你之后，哎，觉得你自己能跳了，能开伞干嘛了，所有的考试都过了，他可能会穿插的让你跳一些，就是你 solo 跳。solo 跳就是啥，你随意出舱。你到高度开伞就行了。你自己搁天上爱干嘛干嘛。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跳到第8次的时候，相比于第一次来讲，是不是这个好很多了？ 状态会越来越好。对，因为这种感官超载啊，哗一下就那种感官超载，就会让你变得特别兴奋， 特别兴奋啊。 对， 最开始恐惧居多，可能跳到后边的慢慢的就是兴奋居多了啊。 对， 这个心理的变化啊。 对，这是一个心理的变化。其实恐惧嘛，然后其实晚上跳完第一天回去想，不管多恐惧，你要面对他，去战胜他。对，要不然这个事儿就持续不下去。 来都来了吧，是吧？ 对啊， 来都来了， 硬着头皮往上干吧。 是，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大东先聊到这儿哈。后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哈，包括他这个后面有很多独立啊完成这个跳伞，就是没有教练的任何保护哈，相信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受还有体验了哈。在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还继续请大东来做客啊，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跳伞的有意思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